好难得。咁啊，好多听众就话：喂，咁你走咗去，几时会翻嚟做节目咧？咁样咁啊，冇办法啦，除咗出家嘅啫，如果唔系都系要翻嚟开工嘅咁。咁今集嘅节目咧就系同日本嘅睇到嘅香港新闻有关嘅。咁就话说咧，就系呢个喺日本静修嗰阵时咧，咁就有阵时都周围走下啦，咁样出去饮下咖啡啊，咁样。咁咧就睇到呢个香港关于呢个电影金像奖嘅新闻。咁因为喺你除非你又唔开 Facebook 嘅啫，一开 Facebook 就洗版嘅啦。当日呢个电影金像奖嘅新闻，咁就系包括呢、這个黄秋生嗰段嘅，即系发表呢、這个颁奖啊嗰阵时嘅感言啊。咁咧就据说就系话攞嚟針對阿成龍所講，香港電影就不再存在咁樣，咁就只有呢個嘅中國電影咁樣。咁就《蘋果日報》嘅報導就話呢個黃秋生就刮面掌刮，即係打面啊！即、就、係、是、我哋嘅意思，即係話咧就嚼呢個成龍咁嘅意思咁。咁就到阿古天樂得到呢個嘅最佳呢個男主角嗰時咧就。都講到就係話香港電影點樣做好自己嘅香港電影咁樣。咁當然咧，而家呢個香港嘅社會好特別嘅，其實只要砌下成龍咧，或者即係提倡本土嘅嘢咧，總會有掌聲。咁但係我自己覺得都幾荒誕嘅，其實就係古天樂得獎嘅電影咧，《殺破狼之貪狼》咧，我自己就睇個 DVD 啊。嗰套戲其實合拍片嚟嘅。咁就喺大陸上映先嘅，咁喺大陸上映完之後一個禮拜先就喺香港上，咁就亦都有啲交人啦，即係我所意思就係交人，即係大陸嘅女演員，唔知點解咧，大陸總會有一啲女演員、女明星咧係唔夠班嘅咧，喺啲合拍片裏面出現。而你大家留意下，香港嘅女明星咧能夠演出呢啲合拍片嘅機會係越嚟越少嘅。其中一個交人咧就係呢個景甜啊，包括我睇呢個《寒戰太平洋》咧，睇完之後咧，成個心都揦住嘅原因咧，就係點解會有呢個景甜一個咁樣嘅完全唔識做戲嗱，花樽都唔係啦。第一，我唔覺得佢靚啦，係連花樽都唔係嘅。永遠大製作拍麥迪文啊，拍呢啲《寒戰太平洋》咧，總會有佢嘅。以前拍過呢個啊甄子丹啊等等，咁咧就可能有背景有後台啦咁。但係你最終以戲言戲啦，梗係咁咧就我唔覺得。啊！古天樂嗰套戲係港產片嚟咯，其實咁，所以大家諗清楚就係話係咪上台講一講香港電影得獎感言咁就值得鼓掌咧？咁樣呢個都係一個即係、就是、我相信大家要了解一下嘅問題。反而好多人就對阿楚原嗰段説話咧都有啲嘅即係反應。咁就特別係因為楚原係一個即係攞呢個終身成就獎啦。咁而喺攞獎裏面咧，佢嗰段説話亦都係我覺得好有戲嘅。雖然佢答《蘋果日報》嘅答法啊，就係話係一個隨心啊，隨意啊，咁就令到大家好似覺得佢好有智慧咁。但係我覺得係嗰個一定有廣告嘅，其實咁好多人就會引用咧喺阿楚原嘅致辭裏面最尾嗰句，就係話：當你回首往事，唔會因為碌碌無能而悔恨。唔会因为虚度年华而羞耻，咁你就可以骄傲咁同自己讲：你无负此生。呢、这个我相信系楚原嘅夫子之道，因为佢亦都拍过嘅电影相当之多。我谂都即系楚原执导嘅电影，我谂都有成百部。咁亦都咧系王晶之前嘅一个所谓嘅快靓正嘅导演，就凭住有聪明才智啊等等咧。麻辣林就埋位，然後就拍一套戲咁樣，成名亦都好早。咁大家知楚原就係童星啦，亦都佢爸爸應該係張國榮。咁咧就係一個好早期已經成名，即係成名嘅意思，即係話喺邵氏裏面咧拍嘅電影咧就得到票房嘅嗰個嘅記錄啊，就係72家房客。咁但係之後咧就亦都拍過一啲嘅撲直嘅電影嘅，包括潮劇《慈郎州》。咁咧就一上映嗰阵时就扑直咁样，咁楚原就讲过就系话谂住香港好多潮州人嘅，咁啊谂住拍啲潮剧嘅电影啦，咁样结果就中伏， 咁喺颁奖礼里面都有讲过，方日华就唔准佢拍呢个《倚天屠龙记》，搣咗张通告咁样。咁我相信佢嘅意思都系讲人生系有起有落，有成功亦都有失败咁。到 at the end of the day， 你望翻转头嗰阵时候，究竟你会唔会系因为自己嘅表现唔好而感到后悔咧？咁样，咁所以咧就有嗰段咁样嘅结尾。咁所以今日我喺节目开始嗰阵时咧，都系因为坐完呢一段说话而有感而发，咁就揀咗一啲嘅关于追忆啊、过去啊，同埋一啲嘅对人生回顾嘅一啲嘅歌曲。咁第一首咧，我自己好中意嘅，其实系嚟自头先节目一开始嗰阵时播嘅林振强嘅所填嘅歌词，林子祥嘅作品《追忆》。咁呢首歌咧系有追忆唔同嘅时间嘅，其实。咁亦都曾經引起好多填詞人嘅研究，研究香港歌詞嘅人嘅討論。咁一開始係追憶細路仔嗰陣時候，然後跟住就係追憶自己嘅父親。咁第三段就係追憶呢個嘅，有人話係自己嘅愛女，亦都有人話係追憶自己嘅親人咁樣。咁我就相對比較接受嘅咧，就係追憶自己嘅愛女。林振強嘅歌詞咧就古古怪怪嘅好多。但实际上我相信他认真起上来呢，就是都那个填出来的歌词的水平都很高。那么一周刊工作的年代呢，那黎智英都解释过为什么这么重视林振强的意见呢。那我们每一次开编辑会呢，那么林振强就总会 fax 一张纸回来呢，就是写他对那期的一周刊的意见。那么下款就是一个洋葱头的公仔这样。咁就会上面呢就会读出嚟㗎喎。即係话佢觉得边个故仔好睇，边个唔好睇，点解咁样。佢就冇乜废话嘅。咁个人好沉默，即係据当日即係同佢一起共事过嘅同事益述啦，我自己就冇同佢共事过。咁佢我去入一周刊个年代就已经系即係佢唔出现㗎啦喺公司。就系传真返嚟嘅啫咁。咁但係呢，当佢写嘅歌词呢，我相信有好多呢都系当佢自己有感受写出嚟嘅。包括是叶振棠的笛子姑娘啦。咁就据林燕妮事后讲呢，其实呢首歌系讲佢早逝嘅妹妹嘅，其实。咁所以追忆呢首歌，我觉得都可能系同佢即系个人嘅感情经历有关。而我自己喺林子祥嘅作品里面呢，就有两首歌我自己一路都好鍾意嘅，就係、是、除咗呢一首追憶之外呢，就係、是、另外一首讲感情嘅作品，亦都係同讲追憶有关嘅，係嚟自电影最爱嘅主题曲最爱是谁。 在世间寻觅爱侣，沉默了但求共追，然而共处半生都过去，我偏偏又后悔，别了他原为了你，留住爱亦留住罪，谁料伴你的心甘已碎，却有他在梦里，为何离别了却愿再相聚，为何能共对又平淡似水，问如何下去，为何猜不去，何为爱，其实最爱只有谁，任每天如无过去，默泪任寒风吹，谁人是我一生中最爱，答案可是绝对， 相随，为何能共居又平淡似水，问如何下去，为何猜不对，何为爱，其实最爱只有谁，为何离别了却愿再相随，为何能共对又平淡似水，问如何下去，为何猜不对，何为爱，谁让我找到爱的证据， 就大家都知道林子祥的音乐里面很多即是所谓的成人世界的音乐，即是不是说僆仔啊、扎扎跳跳啊、初恋啊、失恋啊这些东西。那最爱是谁是来自一套电影的许鞍华的作品。那呢就是讲女主角就是妙轩人和这个张艾嘉。那而主题曲呢作曲的就是卢冠廷，作词的就是潘元亮。那就那个歌词其实是来自一套电影的。咁就讲啊，林子祥周旋喺呢个即系两位女子之间嘅嗰个嘅即系追忆，因为嗰个电影开始嗰阵时咧，林子祥已经过咗身噶啦。咁然后咧就系两个啊张艾嘉同阿苗谦仁咧喺度追忆翻佢哋同林子祥相处嘅嗰段嘅即系经历咁样。嗱，好奇怪，我觉得好多人话而家嘅歌词系咪一定比以前差咧？咁样我又觉得唔系。好多时大家有听我节目都知道，我都会播翻一啲嘅，即系近期我所讲嘅近期都系我最近期认识嘅歌手，就叫陈奕迅嘅啦，已经系。咁就但系喺七八十年代嘅音乐或者系歌词里边咧，我相信最大嘅分别就系相对比较直白。好似点讲咧，就系白居易嘅所作嘅《长恨歌》一样。就唔係嗰啲用字好艰辛啊、杜甫嘅诗啊，或者係呢个用字好险啊、用押韵亦都好艰涩嘅嗰种嘅，即係琢磨同埋係度得好紧要嘅歌词，即係话好扭曲、好转折。而家嘅感情表达我相信就係扭曲转折多而直白嘅少。最爱是谁呢，好像讲古仔咁，我觉得即是潘元良写的歌词。那一代的填词人呢所留低的作品呢，今天我们听返为什么会有那种共鸣和感觉呢，就是因为他有个画面在这里。当他的歌词是直白的时候呢，你就会想起那个画面。那就我记得我去高野山的时候，主要就是跟很多城寨的朋友一起去即介绍这个空海。在日本高野山所建立的一个的真言宗，即是日本的密宗的道场，还有几百年来日本很多战国大名的墓地奥之院。在空海的所谓本堂，即是他入定的地方，就是后山就是全部一些几百年的杉树来的。那些风吹过就听到树的声音，是一个 很 spiritual 的地方。咁就喺高野山嘅寺院里面呢，就见到空海嗰套电影《猫妖传》嘅宣传嘅海报。咁唔知道大家有冇睇过嗰套戏。咁嗰套戏另外一个主角就係白居易。咁成套戏就係讲佢创作呢个《长恨歌》嘅过程。即係将呢个李元忠，即係喺呢个马嘴坡叛变勒死呢个嘅杨贵妃件事呢，就重新解构。咁就寫出呢个传颂千古嘅长恨歌。日本人係好鍾意呢个长恨歌嘅。咁喺奈良嘅正仓院里面呢，我记得仲展出过呢个当年杨贵妃赠送俾遣唐使，即係带返去日本嘅一个琵琶嘅一个图。咁日本人对长恨歌嘅推崇呢，亦都係因为呢喺长恨歌嘅作品里面係相当故事性。佢係讲古仔，其实用好简洁形容易明白嘅文字去说故事。咁所以我觉得林子祥嘅呢个最爱是谁亦都系一样。 但是很多时候今时今日我们所谓的新不如旧，旧不如新，是不是真的文字功夫的分别呢？我相信就不是。很多今日的填词人的文字的功夫，我相信即是我认识的都不是说太差，都可以这么讲是好的中文来的。我反而觉得是即是是表达的方式的差别。今时今日大家觉得直白的好像就是低了。意象好奇幻好奇特，或者好多隐喻或者比喻的东西就这样叫做高。但我自己的标准就啱冇调返转嘅其实。跟住落嚟我介绍嘅一首作品呢係日文嘅歌曲。咁当然有改编成为呢个嘅中文嘅歌词呢，因为呢个係嚟自呢个五轮真功嘅作品。中文嘅话我记忆所及嘅呢，日文叫做余烬，即係烧完嘅灰。中文嘅话应该叫做残之火。 雨に打たれてなぜか悲しげな花は陽炎、秋は気まぐれ、街の明かりが青く滲むのは今は戻らぬあなたのせいよ。だけど私は今ここにある愛の残り火で色あせた枯れ葉を燃やしながら、過ぎた日のぬくもり手探りで探してる人は季節に抱いて息づく恋は黄昏、そして春を越う寒い涙さえ今は頼れぬ行きずりの友。 咁嗱，呢首歌咧，大家听完，大家其实我头先我捞乱咗，其实余烬就反而系日文嘅，即系残之火系日文嘅嗰、那个歌名。咁徐小凤翻唱咧系叫做《夜风中》，但系咧就歌词嘅意境就好唔同，我觉得，因为咧就五轮真功嘅作品咧，我觉得系一种文学嘅感觉喺里边嘅。就虽然好多时咧，大家会将 即係五輪真功嘅歌就因為改編啦，所以佢大家都好熟悉，而經常咧就係可以咧係嚟香港開演唱會，就因為多人識，因為改編五輪真功嘅作品。但係好多時係冇辦法去表達到五輪真功歌詞裏面嗰種嘅感覺，因為五輪真功嘅歌詞咧，我成日有一種嘅好特別，我覺得佢係好簡潔嘅五輪真功啲歌詞。亦都副歌好多時都係重複，但係咧就個意境咧係好有文學嘅一種嘅想像喺裏面。咁但係香港嘅歌詞咧，慢慢咧就講故仔嘅又唔得，所謂文學嘅意象嘅又唔得。咁而家咧就究竟係點樣咧？就好似唔知應該去咗邊咁樣。咁所以令到好多人已經冇咗嗰種嘅，即係對香港流行音樂嘅嗰種追捧。我哋嗰個年代，即係如果關正傑出新唱片，或者係葉振棠好，甚至係張國榮啊、倫啊等等呢啲咧，都會係大家即係好熱切去期待，同埋咧去諗下，聽住呢個嘅勁歌金曲，或者係聽住呢個嘅香港電台嘅呢、這個。歌曲排行榜咧，睇下佢可唔可以上到第一位咧？咁流行榜系我哋嗰阵时即系重视嘅一样嘢嚟，因为嗰阵时唱片嘅数量相当多，人才辈出，竞争相当激烈嘅情况，同今日嘅无论音乐、电影嗰种嘅寥落，嗰种嘅即系自己冲大头鬼咧，系真系有啲不可同日而语。咁頭先我講咧，喺徐小鳳嘅作品《夜風中》咧，就係改編呢個五輪真功嘅《殘之火》。咁而喺徐小鳳嘅作品裏面咧，有一首歌咧，我覺得好有趣，我細細個都好中意。但係嗰首歌嘅歌詞係好難記，好密集。徐小鳳唱出嚟咧係完全冇感覺，好似念口簧咁樣。咁我相信大家估到嘅，所以我揀嚟嘅咧就唔係徐小鳳嘅版本，而係關正傑嘅版本。咁呢首歌。是改编自日本歌的，叫做《旧事随梦去》。 寒蟲伴我听秋风吹，冷月云里早安睡，四野冷冷清清心空虚。山丘呼叫声声悲，我的心欲碎，念到当初日看珠泪。旧梦逝似水，因爱前面随梦去，人前含愁强忍泪，默默的伤悲，默默的相思，难忘日后再重聚。以往旧事随梦去，要趁现在寻伴侣，光阴一去哪可追，有爱青春应识取。寒蟲伴我听秋风吹，冷月云里早安睡，四野冷冷清清心空虚。山丘呼叫声声悲，我的心欲碎，念到当初日看珠泪。旧梦逝似水，因爱前面随梦去，人前含愁强忍泪。默默的伤悲，默默的相思，难忘日后再重聚。以往旧事随梦去，要趁现在寻伴侣，光阴一去哪可追，有爱青春应识取。寒蟲伴我听秋风吹，冷月云里早安睡，四野冷冷清清心空虚。山丘呼叫声声悲，我的心欲碎，念到当初日看珠泪。旧梦逝似水，因爱前面随梦去，人前含愁强忍泪。默默的伤悲，默默的相思，难忘日后再重聚。 以往旧事随梦去，要趁现在寻伴侣，光阴一去哪可追，有爱青春应识取。以往旧事随梦去，要趁现在寻伴侣，光阴一去哪可追，有爱青春应识取。 旧事随梦去的音乐咧，系嚟自日本的作品咧。咁就作曲嘅森田恭一，填词嘅咧就系郑国江。所以我就话点解喺七八十年代嘅音乐，无论系讲人生嘅哲理啦，讲呢个嘅自己嘅对回望自己人生啊，或者追忆啊，或者系旧事啊等等呢啲嘅主题嗰阵时，系会大家有共鸣嘅原因，系因为歌词嘅直白同埋咧。故事性，咁你留意一下呢一首嘅《旧事随梦去》，一开始嗰阵时咧，其实系一个大家可以睇到个画面嘅，寒蟲伴我听秋风吹，冷月云里早安睡，四野冷冷清清心空虚，山沟呼叫声声悲，我的心欲碎，念到当初一腔珠泪。咁嗱，当然啦，一腔珠泪呢啲就老老土土啦，但一开头嗰四句咧，其实大家嘅感觉就好似系睇紧一啲嘅。画面好像一个 MV 咁样。后面那些呢就是以往旧事随梦去，要趁现在寻伴侣，光阴一去哪可追，有爱青春应识取呢，就好七十年代的青春火化那类的咁嘅主题啦，就是对青春的歌颂啊。在与长片的年代呢，都有好多呢啲嘅题材。即系包括系小芳芳啊、陈宝珠啊嗰啲，因为嗰个系 baby boomer， 我哋叫做婴儿潮一代成长，而喺香港嘅人口结构里边咧，系好年轻化嗰阵时，因为四九年之后嘅嚟香港嘅出生，咁去到六九年到咧，佢哋就二十岁啦。咁五零年代出生嘅就十几岁啊，咁成个香港嘅人口结构突然间多咗大量嘅年轻人，咁从而影响喺呢个流行文化里边咧，就好多都系同。青少年有关。咁而呢一首嘅旧事随梦去里面呢，就我諗当年嘅徐小凤就对象都系青少年呢，其实。因为1970几年嘅作品嚟嘅。咁但係呢就朗朗上口就系呢个意思啦。日本人鍾意呢个长恨歌，亦都系因为朗朗上口。咁而呢个今时今日你记得嘅歌词有见边一首你可以朗朗上口嘅呢，而唔系话要去到卡拉 OK。或者听嗰首歌，见到嗰个音乐，或者唱咗几句，你先至可以慢慢记得嘅歌词咧。咁呢个就系当中一个好大嘅分别。咁喺楚原嘅嗰个字词里边咧，我觉得特别嘅地方系咩咧？佢又冇嗰种训人嗰种嘅老气横秋，但系亦都冇咧就自相自怜。反而就好坦然，我觉得一种好坦然面对自己，佢又唔系一个天才，亦都唔，佢系一个好早成名嘅人，有小聪明嘅人，唔系一个天才，但系咧就亦都唔系话一无所成，完全冇成就，咁所以咧就系、是、所以佢做个结尾先至有意思啊，系你自己点样睇自己，你会唔会觉得自己庸庸碌碌，或者你觉得自己唔系庸庸碌碌，呢个先系最重要。你嗰个自己个自信心有几大，大到一个地步系咪可以回望翻自己嗰阵时，系可以肯定自己过去一生所做嘅嘢咧？咁喺中文嘅流行音乐里边咧，对而家呢种人生嘅回望，我自己觉得咧，就如果有歌声能够咧去将呢啲嘅素材啊，将呢啲嘅元素咧，变成音乐嘅话咧，就俾一啲嘅曾经系八十年代成名嘅或者即系流行嘅歌手再唱翻咧，我觉得有市场。我唔知点解我一路觉得香港已经婴儿潮嘅一代已经进入六十岁啦。我自己接触好多嘅城寨人咧，包括今次去高野山嘅朋友咧，好多都系五六十岁嗰个年纪嘅。咁我自己亦都即係属于嗰个年龄层。嗰个係一个好大嘅文化市场嚟。因为佢哋好多已经退休，亦都对人生嘅经验好丰富。但你叫佢走去听而家嗰啲歌声，佢係完全接受唔到。 个原因唔系话佢哋唱得好唔好咁简单，而系话佢哋所讲嘅嘢根本就同我哋嘅生活、我哋嘅经历咧系唔 click 嘅。其实嗰啲嘢系冇个共鸣喺度嘅。但系反而我觉得，如果有一啲嘅好嘅作品，俾翻徐小凤好、叶振棠好，或者林子祥好去唱咧，或者卢冠廷去唱咧，我觉得系会有相当大嘅市场。总好过你去追逐一啲嘅僆仔，而家僆仔觉得流行音乐系唔需要俾钱噶嘛。咁所以希望香港可以能够即系喺呢啲嘅，即系唔好去到永远都系将嗰啲嘅歌手啊、电影人啊，就系摆喺一个致敬嘅位置，即系话佢就嚟死啦咁样，所以就向佢致敬啦咁。喺日本嘅流行音乐里面，我哋见到五轮真功啊，仍然继续活跃于呢个歌坛啦，包括中岛美雪。仍然是有新唱片能够打上这个 Oricon 的即排行榜啊等等。香港 是都几难想象。宁愿大家一窝蜂去投资去追捧那些的靓模去唱歌咁样。而不是说去发掘一些即原本已经有市场亦都有庞大的这个支持者的一些的旧的歌声。咁在节目完之前呢，咁就都揀嚟一首歌，亦都係今时今日好多去到某个年纪望返转头嘅可能都有共鸣嘅。咁呢首作品就係嚟自叶振棠最脍炙人口嘅一首歌，就係叫做戏剧人生。今集嘅时间差唔多，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愿望尚至失落，谁人明白你心境寂寞，眼泪洒不尽，世事难得公允定厚薄。尽力无问收获，谁人能做到甘于淡薄，美梦会消逝，戏剧人生终有日闭幕。快乐时要快乐，等到落幕人尽走，醉了后更寂寞。尽力